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一句话，工作、孩子、海云都要。决定了之后，马上行动。联系全托的同时找保姆，双管齐下。这时，一个意外打乱了他的计划。半夜，儿子突然腹痛，海云带他去医院。本想两个孩子都带上，像平时那样，一辆自行车，前面坐一个，后面坐一个。但看儿子疼得小脸苍白，哪还能够坐并且是坐自行车呢，只能背着走，背也得把腰弯成90度，以让他的腹部能够平贴在背上。他腰稍一直，孩子就疼得连声尖叫。为防熟睡的女儿从床上摔下来，走之前，海云把被子、枕头全部堵在了女儿的身边，仍然不放心。家里是水泥地，那万一摔下来，摔着后脑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于是又找了一根粗背包带，松松地揽住女儿的小胖肚子，她还没有腰。另一头拴在床秤上，灯开着。安排好了女儿，海云背着裹成棉花垛的儿子，钻进了冬夜。北风如墙，迎头撞来，他眯眼抿嘴，弓腰狂走，负重20公斤，2公里路仅用了1刻钟。不想到医院后，儿子肚子突然好了，检查也没事儿。医生说可能是肠套叠。肠套叠顾名思义，是一段肠管套入了相连的肠管腔中，轻则梗阻坏死穿孔，重则危及生命，是婴幼儿急腹症中最常见的一种，男孩发病率高于女孩3倍之多。其实不光肠套叠了，就海云的体会，男孩就是比女孩爱生病，即使生同样的病也比女孩重。比如感冒发烧，女儿吃点小药3-5天就好，儿子呢，动辄发展成支气管炎、肺炎，动辄打针输液。难怪老百姓说女孩命贱好养活，以前还认为是重男轻女，现在方知啊，是经验之说。女儿的皮实一直令海云心有感激。在医院观察了20分钟，医生说没事了，可以走了。分析原因，可能是这一路颠簸，不知哪一下子把套叠的肠管给颠开了，复了位。确定儿子没事儿，海云方感腰痛难忍，因惦着女儿强忍着，一手牵着儿子，一手扶腰回家。女儿死了，背包带勒住了脖子，窒息而死。海云怎么也想不通，背包带是拴在肚子上的，松松的， 松岛他若醒来，完全可自行脱出自由活动。当时唯一的担心是他醒来害怕，但问题也不是太大。之前他有过跟妈妈陪哥哥半夜上医院的经历，那次海云就跟他打预防针说，有时候会只带哥哥去看病，留他一个人在家，带他们两个妈妈太累，妈妈走前呢会把门锁好，开着灯。女儿显然不很愿意，但还是点了头。她一向很乖，很听话。接到电报，湘江昼夜兼程赶回，部队给了20天假。假期快到的时候，海云仍只能平卧床上，动弹不得。负重弓腰奔走，加上冻，重度腰肌劳损。湘江又续假10天。一个月里，除了接送儿子上幼儿园做家务，就坐在海云的病榻边，握着他的一只手，跟他说话。说的最多的是，我们还年轻，还可以再生，再生一个女儿。海云很想跟他说，再生10个也不是那一个，生命不可复制。没说。出了这种事儿，湘江也不好受。刚提营长，他工作上压力也大，说了有用，还值得说说，明知没用，何必要说？感情再好的夫妻也是两个人，很难心心相印成一个人。由于性别、经历、兴趣、事业、际遇，甚至基因等等吧。他不曾孕育，他跟孩子相处太少，他做了父亲，却并不懂得孩子。海云决定带儿子随军。事后反省，做出那个决定，除一时的冲动软弱，还有逃避。他感到自己的某种思想行为，母亲说话是价值观，与周围环境无法调和的冲突。没孩子前，他的价值观吧，与当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完全一致。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，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。看到诸如革命前辈为了新中国转战南北，生下一个孩子扔掉一个的史实，也曾让他感动到热血沸腾。是在自己有了孩子之后，他变了。孩子使他张开了另一双眼睛，再看这个世界时不一样。从前看到报上说哪儿哪儿的孩子挨饿受穷，他顶多唏嘘感慨一番，带着事不关己的超然。生了孩子之后再看到这样的报道，他会流泪。孩子被动地来到这个世界，无选择、无保留、无抵抗地依赖着成人，这依赖让海云沉醉，更让他沉重，沉重到无以逃遁。他拼命张开双臂，左右遮挡，想让孩子在自己的卫护下安然成长，直到羽翼丰满，却时时感到掣肘，感到力不从心。工作的重创，女儿的夭折，使他清醒看到，在现实世界面前，个人力量的微薄。海云带儿子随湘江来到部队，当时湘江部队住山沟，没幼儿园，海云担负起了儿子的学前教育。 儿子上小学，湘江升到团里，团部住县城，县城有正规小学，儿子算没耽误。儿子上初中前，湘江升到师里，师部住省城，教育环境比之前又好了一大步，令海云欣慰。随军做家属后，他的注意力逐步全部转移到了儿子身上，外交官的理想渐行渐远，远到后来偶尔想起，仿佛是个梦，一个因年轻而生的梦。这过程，海云跟鹏飞说过，他总得对自己为什么是家庭妇女像儿子有个交代。只要可能，没有那个母亲愿被自己的孩子瞧不起。但他只是陈述事实，并没说过他信中的那种话，什么他是为他失去了自己的一切之类。相反，他一向认为，家长如果对孩子这样说，是大言不惭，是丑表功，是讹诈，情感讹诈，迟早得被孩子识破。不期然有一天，他竟从自己儿子的话中嗅到了这层意思。孩子的话直译过来，不就是你不要再为我活着了，我也不想再为你的意愿而活。阳光从大叶阳的叶片中漏过，亮点无声无息飘洒。儿子念完信后，按程序该海云念了，但他清楚，他的那封信不能再念。信中竭尽委婉，说的仍是好好学习，硬是照本宣科，徒然辱没双方，更会加深已有的误解。信不能念，话得说。说，说什么？儿子坐下，海云机械地站起来。一屋子人，包括儿子，开始等待。没有惯常交头接耳的嗡嗡，没有椅子拖挪的吱拉，甚至没有扭动身体时的织物摩挲，所有人屏息凝定，仿佛在看一出演至高潮的好戏，怎么往下进行。海云只身站在舞台当中，齐刷刷的目光凝射一起仿佛一束追光，把它罩住，使他的孤独分外醒目。如果高潮戏的情节台词了然于心，成竹在胸，那孤独就是看我一枝独秀，反之就是断肠与谁同衣了。海云默默嘱咐自己，镇定，不要分神，集中精力想。有时似是在脑子里瞥到一丝线索，待到思维追过去想捉住他，敷衍成章，他却在疏忽间消失，连海云顿生一身毛汗，于是越急脑子里越发空无实物，当下恼怒，把目光转向了儿子，索性问问他，这些话为什么不能在家里说，非要拿到这里，一不做二不休，豁出去了。海云看到了他熟悉的目光，坦率警觉，期待，当然还有自以为是的咄咄逼人。这目光一下子使海云无可依傍的心 踏实下来。在家中，从小到大，母子间有过多少次这样的？什么呢？聊天、谈话、角力、交锋，那是母与子的精神触摸，点点滴滴，寸寸缕缕，将生命的成长过程洞开。没成想，有一天，他会通知都不通知，就在自己面前竖起了一块透明玻璃，让你见得着，看得清，再也触摸不到。此时，他主动撤去玻璃，敞开了心扉，这不正是你所渴望的？你还等什么呀？想明白这点，海云骤然间兴奋，而只要他真正兴奋起来，大脑就会格外的清楚，该说的话脱口而出，不该说的只字没有。他看着鹏飞的眼睛，那眼睛里稍有不安。事后他解释，这是因为当众怕他万一说的不好，丢了自己的脸。儿子觉得自己说得很好，炫耀的成分还是有的，说出了很多同学的心里话，我们长大了，不想再什么都听你们的了。这是孩子们成长的宣言，是孩子与家长的较量，是孩子对家长的信任。看着儿子的眼睛，海云开口说话，只对儿子说，目无他人。鹏飞，先说明一下，你所谓的无私并不存在，过于主观。举个例子，很多母亲能为他的孩子去死，都说这是母爱的无私。作为母亲的我，体会，那只是在丧生和丧子之间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本能选择。同理，在你和工作之间，在二者没法两全时，我选择了你。看着你一天天成长，我感到充实快乐，我的付出已经得到了回报，这是我的人生。你当然要有你的人生，你说话，你的未来，你的朋友，你的老婆，要你没有那些，我才得急死。海云说的全部是实话，但是没说出全部的实话，有的实话不能够说。屋里响起一片会心的笑声，孩子们纷纷扭头看着鹏飞，鹏飞也笑了，脸红红的，带着赧然，更多的是为母亲自豪。这自豪越发令海云兴奋，表达越发的如行云流水。总之，各有各的人生，你不必对我的人生有压力，你的人生对我却有压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人生我负责，你的人生目前来说得我和你一起负责。你才16岁就要求我不管你，为时过早，我必须管你，最低限到法律规定的18岁。轻松活跃的屋子再次静了下来，再次静极。静极中，海云把在一个个不眠之夜想得很细很具体，却没敢往信中写的话一口气说了出来。他要求儿子放学后，没特殊情况，几点前必须到家，几点吃饭，几点写作业，以及成绩渐次提高的幅度，达到每个目标高度的 时间要求。从前，儿子初一时，给他讲过这样一件事。体育课，老师说，跑完了步，马上坐下，对健康不利，但没有哪个孩子听得进去。于是呢，老师换了说法，说具体到女生，跑完步马上坐下，会变成大屁股。具体到男生，跑完步马上坐下，会性功能障碍。从此呢，全体男生女生跑完步都会原地放松好一会儿才敢坐。偶有哪个粗心男孩忘了，只要老师食指朝他一点，嘴里说声障碍了障碍啊，那男孩便会马上的跳起来。当时海云只觉得这老师真有办法，没深想是在那一个个不眠之夜里突然悟出，那老师之所以有办法，是因为他了解孩子。孩子和大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感觉世界里。就说对时间的感觉，小孩子的一个月可能会长过老年人的一年。跟十二三岁的孩子说健康实在早了，健康的重要性抽象遥远到完全跟他无关。同理，学习的目的和重要，大人一目了然，感受深刻，孩子不然。小时候，他们也许会被家长喂老师，好好学习，当独立意识渐渐觉醒，只要有可能，他便想尝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，比如打球，而不写作业。这时他需要的不是道理，是具体的纠正和管理。成人最善于把道理讲成耳旁风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贺希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这时鹏飞需要的不是道理，是具体的纠正和管理。成人最善于把道理讲成耳旁风。海云的最大问题是重视交流，疏于管理。平等不等于不管，民主也需要集中，仅有交流远远不够。大人尚且需用法律纪律、规章制度约束，何况孩子。海云没敢往信里写这些，是怕他小的时候你都没管，他都这么大了，你却要管，会不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感？是儿子信中显示出的思想深度，是海云感到只要他的道理能得到他的认可信服。他们各有各的人生，他不是也不必为家长学习。那么其他诸事，他完全可以跟他坦诚相见。果然，儿子听完他的具体要求后点点头说，好，并且说到做到。经过不到两学期的努力，考入省实验中学高一普通班，又努力一年，高二时考入重点班。这次高考一模再次在原基础上向前跨出了很大一步。儿子能走到今天实在不易。不错，湘江百忙中回来看望，是关心，是好事，可惜是好心帮倒忙。幸亏及时他下了部队，等他演习完回来，高考差不多就结束了。昨天夜里海云睡不着时，提醒自己早晨起来一定记着把这层意思跟湘江强调一下，让他高考前不要再回来的意思。此时的海云心情如走钢丝，距终点仅几步之遥了，上帝保佑不要出什么岔子。没想早晨起来他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呢，父子已经不欢而散，准备好的早餐谁都没有吃。湘江说是来不及了，到部队去吃，他是首长，到哪里都不会缺吃的。儿子呢？上哪儿吃？吃了没有？没吃。饿不饿？吃了。吃的什么？营区响起悠长的下班号，海云哑然一惊，都中午了。早餐在厨房还原封没动，锅里的馒头都捂囊了。海云吃早餐热都懒得热，并没有觉得饿，但得吃，吃营养，不睡再不吃身体顶不住，这个时候他可病不起。儿子下午五点放学，六点到家，到家就得吃，小饿狼似的。中午呢他必须躺会儿，那么采购洗做只剩三小时左右。本都是上午采购，上午菜也新鲜，结果他一上午光顾坐在那里发呆，把时间蹭过去了。晚饭做什么呢？烙馅饼吧， 牛肉洋葱馅儿，很麻烦。心情体力好的时候还行，这会儿他心身倦怠，那也得干。女人一旦有了孩子，就算有了一个身不由己必须执行的时刻表，儿子早晨没吃，吃了也不会吃好，晚饭得给他补上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才买回来快四点了，到家气儿都顾不上喘，一头扎进厨房，先把牛肉的筋膜剔净，剁成肉糜，加淀粉、料酒、香油拌匀，静置至少半小时。这功夫把面烫好和好醒着，切洋葱，切的时候提前把脑袋歪向一边，眯细眼睛，仍然被辣得双泪长流。馅儿饼在锅里烙着的时候，洗黄瓜、西红柿，生吃就不另做菜了。馅儿饼一张一张的在盘子里落起，黄瓜、西红柿水灵灵的，趁儿子没回来，赶紧再做了个紫菜汤，有荤有素有干有稀，这样看上去比较全面。只等到金乌西坠，玉兔东升，不见儿子踪影，海云给学校打电话，给知道的同学家打电话，学校按时放的学，他不在同学家，无数次在北窗口向儿子回来的方向张望，没有。越等越急，越急想象力就越丰富，中学生骑车，尤其男孩子，那绝对自我，有缝就钻，有空就插，滋溜溜的像条鱼，汽车飞驰着，他也敢从前头横穿过去，活得不耐烦了似的。一个个血淋淋的画面从海云脑子里划过，细节都想到了。儿子身上有没有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啊？别他那边出了事儿，家长学校都不知道。抓起电话打122，问有没有交通事故。有，没有伤人死人的。放下电话又拨110，仍无收获。那他到底去哪儿了呢？进入高考冲刺阶段的天天到点回家，吃了饭学习，从来没有这样过呀。咔哒，钥匙捅门的声音，回来了。海云急急向外走，心里漾着失而复得般的喜悦，当然还生气，很生气，这么晚才回来干嘛去了。质问的话即将冲口而出，方看到回来的不是儿子，是香江。他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从二团直接去演习集结地吗？回说是他们的演习退后了。海云从喜悦的高端跌入更深的恐慌。香江不以为然，这么大的男孩子不过晚点回家就122、110的小题大做，太夸张了。但他没说，说了没用，突然矛盾，回一句放心吧，他不会有事儿的，就去卫生间洗手。海云当时火了，跟在屁股后头追到了卫生间。他当然感觉到了香江的反感，他反感甚至是憎恶香江的这种反感。怎么知道不会有事儿啊？夜里没睡好，早晨没吃饭。跟你这么着说吧，冯香江，早晨打儿子走了后，我这心就一直滴溜着没有放下。香江的忍耐到了极限，不就一顿早饭没吃吗？多大点的事儿啊。是是是，昨晚他还打了他一巴掌，大概就为这。海云一夜没睡，在床上烙饼似的翻腾，弄得自己也没睡好。自己无所谓，一夜不睡没什么。他不行，海云心脏不好。当然当然，为了儿子他愿意，但也不能这么没有原则，不分是非，不着边际啊。 19岁了，1米8的汉子了。看看部队的那些兵，18、19岁时，要面对、要承受、要承担的，是些什么？鹏飞呢？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吃个水果都要人洗了切了码在盘子里端过去，就差嚼嚼胃了。过多的关注关心，导致他眼里心里没有别人，只有他自己。这些想法也曾婉转地跟海云交流过，可是呢，他要么充耳不闻，要么一笑置之，固执己见，刚愎自用，不可理喻，越走越远。发展到现在，眼里头只剩下了他那个儿子，不仅没有他自己，连丈夫都没有。现成的例子，刚才湘江告诉他演习推迟了，他也知道这是部队准备了很久的一次重要演习，却根本就想不到问问为什么推迟。就算他问了，自己也不会告诉他，他不愿意，他担心，可是他连问都不问，就不能不让他心寒。今天二团进行的是800米低空跳伞训练，空降兵是以伞降或机降方式投入地面作战的兵种，是一支具有空中快速机动和超越地理障碍能力的突击力量。实战要求低空跳伞，实战中空降兵伤亡最大的是在离机后的空中，这时他们没有任何防御能力。二次大战，美军82空降师出战西西里岛，第一次登陆损失的上千人，基本是在空中遭到的攻击。因此，尽量减低跳伞高度，缩短空中坠落时间，是空降作战的重要课题，一直以来的训练重点之一。低空跳伞的难度在于，伞兵在空中时间只有数秒，如果不能在数秒内离地50米前打开伞包，必伞毁人亡。一切得保证万无一失，因你没有时间处理特情，越难越得练，只有平时死练，战时才可能活，活着才有战斗力。下午二团最后一个架次训练，因强气流影响，一个兵连人带伞被冲向左下方那个兵降落伞的排气孔上，两个伞就缠在一起了。落地后，两个人一死一伤。死的那个腿骨从腹腔一直插到胸腔，伤的那个被送进医院抢救，到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。鉴于一死一伤的重大事故，上级决定演习推迟。作为军事主官，湘江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，把两件事拿出来，一边是没吃早饭，一边是两条生命和军事演习，比一比，让任何一个人说轻重高低，利见伯仲。湘江打肥皂洗手，极力让声音平和。该打的电话都打了，都问了，你还担心什么？说到这儿应该打住，终是忍不住。海云不关心他可以，但鹏飞一有事儿就迁怒于他不可以。他随军这么多年了，不是不了解部队工作意味着什么，在部队工作又意味着什么？那需要不停歇的竞争与最严酷的检验，需要有超群的意志、智力和体魄。一个师10000多人，10000多条精壮汉子，训练、管理、演习，哪一点儿你都得想到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师长不在的这段日子，他更是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，醒着半拉脑子，以保证如有情况能迅速进入状态。他知道 海云为他，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，他尽力去体会，去关心了。但是海云不能总这样得寸进尺，他不是垃圾桶，不是钢铁做成的，他也是血肉之躯，他的承受力是有限度的。带病的经验告诉他，宽容不等于纵容，有恩更得有威。对老婆不说恩威，软硬兼施是必须的，不当示好示弱是火上浇油，助纣为虐，适时遏制当头棒喝，方会令对方冷静自省。想到这儿，他扭开水龙头冲手上的肥皂沫，让哗哗的流水声壮着胆儿，对妻子说，你担心他会为昨天晚上的事儿自杀？要是他为这点事儿就寻死觅活的话，我看也罢。这是人说的话吗？海云身子向前一窜，手一伸，关上龙头，直逼丈夫脸前。也罢，是什么意思？啊？什么意思？合着这孩子不是你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他不是你的，他只是理论上属于你，从小到大你根本就没有管过他，他好他赖，他死他活，跟你全没关系。湘江不胜其烦到了极点呢、啊、天海云，总说这些车轱辘话有意思吗？海云眼睛开始放亮，左面血管渐渐充盈，嘴角耷拉了下来，正是他发作的前兆。湘江一下子泄了气，老婆就是老婆，不是兵，带兵的那套在家里行不通。湘江，海云呼唤他，声音格外柔和，恰表明他的愤怒到了极点，那柔和波涛下是可怕的暗涌。湘江头皮开始发麻，决定抢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将其平息。他伸手握住妻子的双肩，他可真瘦啊，肩膀薄成了两片，心立时软了下来。握住妻子的肩膀，他真诚地说，要不这么着，海云，你在家等他，我出去找他，我给司机打电话，叫车马上过来。说罢出卫生间向客厅走。海云完全没想到，情绪一时扭不过来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下意识跟着走。夫妻二人走到过厅，咔嗒一声家门响了，吱扭一声家门开了，鹏飞回来了，背个书包，毫发无损，全心全影的回来了。湘江一个立定，站住，目光如锥，直捅儿子，令海云放下心来的同时，马上有了新的担心。这个家，这个时候，无论如何不能再出乱子了。直觉告诉他，眼下先得安抚的是丈夫。她一下子插到丈夫和儿子之间，脸冲丈夫堆起了笑。电话铃响了，这电话来得及时，来得好啊。趁着湘江去接电话，海云赶紧推儿子走，让他马上放下书包，洗手吃饭，吃了饭马上学习。电话是作训科参谋打来的，报告说那个受伤的兵目前情况趋于稳定。湘江沉甸甸的心轻松了许多，紧绷的注意力随之放松，于是餐厅母子的对话飘进了耳朵。他最近得一直在家，不下部队了。你别哒哒哒的，你放学后干嘛去了？ 啥也没干，就是想到他在家就不想回来。 湘江心头那火就突突的冒，今天就不该回来，不演习也不回来，回来就是没事找事，自作多情，就是他妈的犯贱。自以为关心儿子妻子，关心家，孰料你的关心在人家那里分文不值，不仅分文不值，还是个负数。真该利用这个机会就事论事，跟他们好好理论一番，但他知道现在不行，现在谈只能谈崩。放下电话之后，他在原地又站了好一会儿，只等到心情平静到觉得面对儿子可以控制住自己时，才转过身去向餐厅走。餐桌边没人，彭飞听到父亲挂上电话，马上端着饭起身去了自己房间，并且关上了门。海云在厨房下面，事先湘江没说回来，他只做了一个人的饭，现成的西红柿切切扔锅里，打个蛋花，撒点葱末，很快。馅饼父子俩一人一半，面条也是。把面条给儿子送进房间，一秒钟都没耽搁，回到餐桌边坐下陪丈夫吃饭。湘江问他为什么不吃啊，他说中午吃的多了点。湘江又问他吃的什么，纯粹是没话找话，找一些无关痛痒的和平话。既然他率先表现出歉意，自己的姿态就一定要相应放低。夫妻关系就如同压跷跷板，你高我低，你低我高，方能玩得下去。一方永远高高在上，这游戏就做不成了。海云当然明白，也就没以为意，顺嘴回答早晨剩的。闻此，湘江已基本平息的心头之火腾的一下又窜了起来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林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贺西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